さん、父に返す。下面是初七第一日，正月初九日开始。这里的大和尚很慈悲，各位扳手师傅的半道心切，加以各位大居士木道秦君，大家发心来打静气，要虚云来主气，这也可说是一种殊胜因缘。至于我年来患病不能多久，世尊说法40余年，先说密说言教已有3丈12步之多，要我来说也不过是十佛祖几句圣话。至于中门下一法，乃佛幕后僧座拈大梵天王所现金坛木瓜之种，是使座下人天大众皆不识的，唯有摩诃迦摄破颜微笑。世尊乃曰：吾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辅助于鲁，此乃教外遍传，不立文字，直下承当之无上法门。后人笼统目之为禅，昔此《大般若经》中所举出之禅有20余种之多，皆非究竟，为中门下的禅，无力阶级，直下了当，见性成佛之无上禅。有什么打气不打气呢？只因众生根气愚钝，妄念多端，诸主各处方便法能摄受此，此中相继之摩诃迦摄，以至如今有60-70代了。在唐宋之时，禅风遍天下，何等昌盛！现在衰微已极，唯有金山、高明、宝光等处撑持门面而已。所以现在中门下的人才甚少，就是打气打得名不副实。信者七祖清源行识禅师问6祖曰：当何所悟，即不落阶级？主曰：汝曾做什么来？师曰：圣地已不为。主曰：落何阶级？师曰：圣地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6祖生气之。现在你我根气略弱，主大祖师不得不假方便，教参一句话头：宋朝以后念佛者多，主大祖师来教参：念佛是谁？现在各处用功的都照这一方参究，可是许多人仍是不得明白，把自己念佛是谁的话头放在嘴里，不断地 念来念去，成了一个念话头，不是参话头了。参者参看去，不凡禅堂都贴着造物话头四字，造者反造，悟者悟判，即是反照自性，以我们向外持求的心回转来反照，才是叫看画图。画图者，念佛是属于，就是一句话，这句话在内说的时候叫话头，即说出就成话尾了。我们参话头就是要参这随字，未起时究竟是怎样的。譬如我在这里念佛，复有一人问曰：某甲，念佛的是谁呀？我答曰：念佛是我啊。经曰：念佛是你？你还是口念，还是心念？若是口念，你睡着时可以不念；若是心念，你死了为何不念？我们就是对这一问就疑，要在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，看这话到底从哪里而来，是什么样子，为了细细的去反照，去审查。这也就是反闻自性。在行相时，仅靠一领，脚步紧跟前面的人走，心里平平静静，不要东顾西盼，一心照顾话头。在坐相时，胸部不要太挺，气不要上提，也不要向下压，随其自然，但把六根稳头收摄起来，万念放下，单单的照顾话头，不要忘了话头，不要出了就扶起，不能落堂，不要细了这分层就多空亡，都得不到受用。如果话头照顾得好，功夫自然容易成熟，习气自然歇下。初用功的人，这句话头是不容易照顾得好的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更不要想开悟或求智慧等念头，心智打气就是为你开悟，为你求智慧。如果你再另一个心去求这些，就是头上安头了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便是单提一句话头可以直截了当。如果我们初用功时话头提不起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只要万念清空，绵绵密密的照顾着，妄想来了由他来，我总不理会他，妄想自然会细。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脚迟，妄想来了 我终于举照例盯着自己画头，画头若湿了，我马上就提起来，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，待时光久了，画头会得力起来。这时候你一支香可以将画头一提，就不会走失，那就有把握了。说的都是空话，好好用功吧。